情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，太委屈啊，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，太委屈，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，太委屈啊，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

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，狂奔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，带领着爱情诺曼底。

想过要放弃自己，说放弃又放哪里，爱已经让我认识我自己，在眼泪留下的味道里，感觉不到你，才知道丢了自己。我不爱，不能爱你给的未来，我不爱，不能爱你离开了我的现在，离开现在不回来。哦，在等待的什么没有没有爱存在，最早的夜里，你肯定我所有的努力，最难忘那句我了解你，接着变了，推翻了过去，空白伤害，我会在哪里？我想我在哪里？ 咱熟悉的机场，等待飞向别的地方，又换了妆，熄了灯光，为何夜里还睡不香？梦最多男人最忙，美梦做得又很紧张，得到越多折磨越多，这

别再忍耐，病情这么危殆，没几多奇迹可盼待。在世间千万人亿万人，有一些人却实在不适合被宠爱。你又美丽又伟大又这么慷慨，我被厚待亦相当意外，给你宠爱这恋爱结果倒下来，大概只是我不好爱。我又愤怒又脆弱，固执不会改，怕被冷落却不肯接待，给你宠爱这恋爱，爱不出未来，大概都是我不好爱。受得起以外，就算你吞下来忍下来，有一些人却永远不适合被深爱。你又美丽又伟大又这么慷慨，我被厚待亦相当意外，给你宠爱这恋爱结果倒下来，大概只是我不好爱。我又愤怒又脆弱，爱都不敢爱，怕被冷落却不敢接待，当你跟我有一个那么不意外，得你一人越来越可爱。 重新来过，还会不会再犯错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我，问问我想要什么？我要的其实不多，但最近我很不快乐。如果能习惯沉默，或许就不难过。如果不是真的爱过，我又何必太执着？为何你总不懂我想些什么？你只是太爱闪躲。我要的其实不多，但最近我总觉得不快乐。 哭的念头，却又说不出那是什么。我只是觉得不快乐，我很不快乐。寂寞好像有填不完的缺口，你说你爱我，却只是很少过问我的感受。习惯沉默，我或许就不难过。如果不想再挽回什么，我又何必太执着？为何你从不懂我想些什么？你只是太爱闪躲。我心里有个角落，你从不曾在意过不快乐。不快乐，有一种想哭的念头，却说不出那是什么。我就是觉得不快乐，我很不快乐。我心好像有填不完的缺口，如果你爱我，怎能从不过问我的感受。 下雨，我们笑得很勉强，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惆怅，像是最后的游荡，把淋湿的风欣赏，遗忘最初的信仰，看清你的模样。不要逞强，如果是美梦一场，太多的希望都和你分享，给自己留一个晚上。没有爱又会怎样？谁都要孤独收场。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，扛起天使的翅膀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我不懂你的天堂。当夜晚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堪一过过往。

焦灼，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我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查那阴阳的交流，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胸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啊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于是不愿走的你告别已不见的我，只见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，

就有人会听见，哭泣让我感到疲倦，快乐听来遥远。在梦里扮演失败的小胖脸，没有爱情并无所谓，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，常常寂寞太快解 Henry， 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。人生都不能吃不能睡，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，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，男人却为他游荡在每一夜。好想谈恋爱呀，不管那个人会是谁，让我奋斗的孤独任性撒野，悲伤是有人陪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 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逃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很久了吧，我不想拆穿你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喝酒了吧，败给你的黑色幽默。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，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把眼泪藏不住。